想起谁在远方呼唤啊。山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 香楼软土 穷，白松对黄铜，人对歌，一对铜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。可惜一炮风，佛陀对苍生，

在夜里听一路的声音，找你的画面，今天明天落幕又会再上演，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，世界太大而会迷路，要么庸俗要么孤独，一个安静的下午，向远方住着另一个自己，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，听一路的声音，找你的画面，今天明天落幕又会再上演，一次次穿越一段段过往，像不能

呀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还在干嘛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让我再看一眼。

试着闭上眼，宣判了美丽的江。 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，